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一首《大地》来自 Beyond， 这首歌出自他们88年的专辑，客观来讲是 Beyond 第一首红起来的歌。从此 Beyond 从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之下。也记得黄家驹曾经说过，写东西一定要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，所以一直相信《海阔天空》这首歌就是家驹本人93年的内心真实写照。继续听到 Beyond《海阔天空》。

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成功的缘由，表面上看是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实际上的坚持是因为背后的思辨，是不断的实验和不同的尝试。如果每一天都做同一件事，那是低级的重复劳动。只有在生活中思考，工作中创新，不断放慢自我革新的脚步，你的坚持才有意义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新的一天，各位早安。九精英有话说， 干事也好，干产品也好，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，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

敢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